反对当局修改劳动法泛国民集会10月1号在首尔举行。集会是由南朝鲜的2016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和白南籍斗争本部主办的，有民主工总等市民社会团体和市民等3万多名各阶层群众参加了集会。在这之前，全国教职员工会所属各地区的教师也聚集在首尔举行大规模集会，表示反对当局的教育政策。另外，南朝鲜的残疾人9月28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投入斗争，反对朴槿惠逆贼集团对人民的苛政。